第65集。 跟两个人上次来的时候一样，卢阳的家里有些杂乱，卧室里堆着大量的打印资料，桌上摆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卢阳走的时候没有关。孟昭的手指落到触控板轻滑几下，屏幕亮了，公众号的后台界面占满了整个屏幕，正处于草稿箱的编辑状态。孟昭快速扫了一遍文字编辑框的内容，卢阳写的这些文字赫然正是关于 Cage 这个色情直播平台的揭露。 Cage 顾名思义就像一座暗笼，而被关在其中的女孩们则都是雀，雀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根据进入笼中的时间早晚，他们被命名为一号雀、二号雀、三号雀。雀们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取悦笼外的看客们，以获取更多的投喂，也就是打赏。当日获得投喂最多的雀，将会满足打赏最高的看客任意的要求。而每月投喂最多的客人，将有机会进入暗笼，指定任意一只雀，满足自己的任意要求。而至于那些无法满足看客需求的雀，看客们也完全有权利将他们制裁。每个月的月初，打赏最低的雀将要承受被拍卖的风险，满足出价最高的看客所指定的任意凌虐要求。第24只雀就是被其中一个制裁的对象，自进入笼中之后，这只雀就数次尝试向笼外求救，然而他的行为很快就被笼内的看管人得知，于是他就成为了下一个被凌虐的对象。第24只雀被指定的凌虐主题是强奸，笼内的看管人故意放松看管，让他误以为自己有机会逃跑，殊不知他的一切谨慎行为都被全程直播，等待着他的是一场惨无人道的真实强奸。而那个实施强奸行为的人是上个月打赏最高的看客，也正是他将凌虐第24只雀的机会以最高价格拍卖了下来。这段凌虐的直播回放很快冲至笼内最高播放量，但第24只雀从此却在笼内消失了。雀从笼中飞走是偶尔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想念他们。看客们虎视眈眈地看着笼内的雀，同时也更期盼着新来的雀能给他们带来更新鲜的刺激。而 Cage 对于看客们也有着极高的准入要求，他们必须经人介绍，通过线下审核才能获得进入 Cage 的资格。这些雀是怎么飞入笼中的呢？这大概要从一家名叫云崖的直播公司开始说起。 这是文章的开头，卢阳图文详细地介绍了 Cage 的运营模式，然后话锋一转，将话题转入了女孩子们是怎么被有心人用云崖直播这个诱饵掉入笼中的。 在了解这件事的过程中，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是，云崖直播这个诱饵到底是不是无辜的？而且在了解了云崖 CEO 吴威涵之后，我做出的推测是，吴威涵一定与 Cage 有关，甚至于他就是 Cage 平台的建立者和制度的缔造者。吴威涵的罪恶远远不止于 Cag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四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发过一篇关于赵云华误杀周衍一案的文章。赵云华误认为周衍是当年将赵彤霸凌致死的凶手，而事实上作为当年给赵彤施以过善意之举的周衍根本就没有参与过霸凌赵彤。霸凌赵彤的真凶到底是谁，居然在案子曾经上过法庭的情况下彻底神隐。我们可以推测，真凶背后一定有非常强大的能量。赵云华去世之后，我拜访了数十位毕业于文昭高中的校友，发现本是商业巨鳄吴嘉义之子吴威涵十年前正是赵彤和周衍的同班同学，正是他发起了对赵彤的霸凌，也正是他逼死了赵彤。不仅如此，赵彤的邻居林某也是当年隔壁班的班花，在与吴威涵的恋爱期间莫名患上了精神疾病，此后十年拒不出家门。林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又是一个只有吴威涵本人才知道的秘密。十年间，吴威涵背靠自己的父亲吴嘉义，从当年将同班同学霸凌致死，到现在建立残忍黑暗的 Cage， 这个人身后留下的斑斑罪恶远不止我这篇文章记录的这些。我发布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也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只是因为上次那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赵云华的自杀。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是我害死了赵云华， 但那件事后我也一直心存内疚，想通过查清这背后的真相，给枉死的赵彤和赵云华一个交代，让真凶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罚。这篇文章发布后，如果 cage 中的女孩能够因此得以解救，我会将本年度我公众号所获得的所有收入都捐赠给这些女孩，帮助她们平复创伤，也希望能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赎罪。 将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孟昭心情沉重，沉思稍许之后他说， 卢阳这篇文章的意思是 Cage 依靠客户的打赏盈利，但吴家产业那么大，这些打赏相比商业巨鳄的巨额资本来说不过是些蝇头小利而已，他能看得上吗？ 这只是卢阳自己的理解罢了。 卢阳的理解很可能有错误。那个管理者说，老板会带客户过来，很可能给这些客户提供服务进行利益交换，才是吴维涵的真实目的。而这套打赏制度的建立不过是满足有钱人控制欲和参与感的一种刺激手段罢了。不过既然卢阳对这套运营模式这么了解，他应该深入研究过这个平台。 说着，孟昭打开了电脑的浏览器，翻阅卢阳近期的浏览记录，最近的一条浏览记录就是 Cage 平台。孟昭继续往前翻阅着卢阳的浏览记录，他发现卢阳虽然数次答应他不再插手这个案子，但是事实上他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想要查明真相。就在陆时琛住院之后，孟昭刚跟他通完电话的那天，卢阳还在网上点进了疗养院地下室的热搜关键词，然后通过对这个关键词的检索，浏览了相当多的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孟昭依次点开这些讨论帖，快速地浏览着。其中一个帖子的贴名是： 你们知道吴嘉义的儿子吴伟涵吗？好像被关进去了，有没有人知道内情？来说说。 孟昭点进帖子，下面的跟帖全部是跟这件事儿有关的猜测。 吴伟涵不是云牙直播的 CEO 吗？会不会是因为偷税漏税啊？ 前一阵的疗养院地下室那件事你还记得吗？跟吴伟涵被关进去的时间点很接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系。 没听说那家疗养院是吴家的产业啊。这吴嘉义的儿子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有个朋友和他是高中同学，听说上学的时候就很嚣张，女朋友一个接一个的换，根本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再往下，孟昭看到了卢阳的跟帖记录， 有偿征集关于吴伟涵的各种信息，知情者请私信联系我，必重金酬谢。 孟昭点开卢阳的头像，发现有不少人在看到卢阳的跟帖之后都给他发来了消息，最上面的是一些卢阳没来得及看的未读消息，大部分人提供的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还有不少是要求卢阳先付报酬的骗子。而在最近的那条已读消息里，卢阳跟那个人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对话，那个人没有头像，昵称也用了系统自动分配的初始昵称，正是这个人给卢阳提供了关于 Cage 的信息。 是你要找吴伟涵？ 没错，如果你能提供有用的信息，我会给你丰厚的酬劳。 我不要钱，我手中也确实有大量关于吴伟涵的消息，但我想知道你要吴伟涵的信息做什么。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些无聊的八卦，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并不想要八卦，我只想确认吴伟涵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如果是的话，我会让他得到制裁。 那个人沉默了几分钟，又发来了消息。 好，我选择相信你。 接下来他发来了一个网址，后面跟着账号和密码， 你点开看看，用这个登录。 间隔了大约十几分钟，卢阳许是浏览了一遍网站才发送了消息。 简直就是禽兽，这是吴伟涵建的网站？ 没错，云牙直播只是吴伟涵表面经营的主要业务，而这个网站才是他这些年经营的最重要的东西。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网站的？能不能具体跟我说一下？ 我曾经就是 Cage 的受害人。 再往后，这个网友发来了一大段的文字，全部都是关于 Cage 平台运营模式的内容。浏览完这些文字之后，孟昭可以确定 卢阳的那篇文章就是对于这个人提供内容的加工和整合，然后又对文字进行了润色。在聊天的最后，那个人发来了位置信息。 这就是 K 市基地的地址，你可以去验证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